我们的爱已经有些久了，却不舍得丢。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。那是为何？多少个秋，多少个冬，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，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宠的你。若真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时路。重复的话题，